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11月22号，在嘉德2018秋季拍卖的油品专场上，一枚俗称大一片红的未发行邮票以咨询价的形式上拍，最终以1200万元落锤，1380万元的总价成交，刷新了中国邮票的世界拍卖记录，跻身世界最贵邮票之列。喜欢集邮的朋友肯定都听说过这张邮票，但是对于不集邮的朋友来说，可能您都分不清它是大一片红还是一大片红。那这枚大一片红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邮票呢？咱们国家和世界上那些最贵的邮票又有哪些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最贵的邮票的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嘉德秋拍上这枚1380万元的邮票，是原定于1968年11月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，俗称一片红。它又分为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。其中的大一片红邮票是横构图，尺寸是60毫米乘以40毫米；小一片红是竖构图，尺寸是30毫米乘以40毫米，要小一些。那这枚大一片红邮票当时为什么没有发行呢？据说当年全国一片红邮票计划要印制3400多万枚，简直是海量了。如果按照正常发行了，到了今天它就只是一枚价值一般的邮票了。但是一个意外事件却让这张小小的邮票命运发生了变化。1968年的11月24号，在这张邮票计划发行的前一天中午，一位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发现这枚邮票上的中国地图画得不太对，中缅、中蒙、中部的边界线画得不准确，属于我国领土的南海诸岛也没表示出来。这位编辑就向邮电部进行了反映，邮电部发现问题之后就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，邮票全数退回。但是呢，凡事都有个意外，已经有个别邮局提前售出了这枚邮票，这才让少量的大一片红流出，估计当年流出的总数也不会超过1000枚。而在今年的拍卖上，嘉德方面表示，目前大一片红存世的只有9枚，其中新票6枚，使用过的旧票3枚。这次拍出天价的大一片红是目前市面上品相最为完美的一枚，所以才刷新了中国邮票的拍卖记录。那说到中国的最贵邮票，不知道您听说过几个？咱们节目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枚，就是1980年的猴票，是咱们国家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，设计师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。猴票是中国集邮的标志藏品，前些年单枚猴票的成交价是10000多元，2016年猴票大版票的市场估值高达150万元。猴票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枚珍贵邮票，但它可算不上是最贵的。您比如说，一枚原本不是邮票的邮票，红印花小字当1元，就曾经在2009年在香港以大约人民币210万元的价格拍出。那为什么说它是原本不是邮票的邮票呢？红印花原本其实是一种印花税票，清朝的邮政机构在上面加盖了面值，把它当作邮票来使用，称为红印花加盖票。光绪23年，清朝邮政机构就印了这么一批印花税票改来的邮票，